能让他寻去不。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这两天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首次派了督察组对北京开展了食品安全的督察工作。从2016年至今，本市共治理了无照无证的餐饮单位已经达到了3.4万余家，70%以上的单位呢得到了有效的治理。那在清理网络订单的问题方面，截至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清理了网络订餐问题的店铺达到了2.8万余家。北京地区入网餐饮服务的经营许可证上线的公示率从2016年的几乎为零，提升到了98%以上。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民政部门刚刚发布了通知，规定红十字会开展公开募捐应该申领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的情况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布。陕西榆林的孕妇坠楼事件得到了最新的消息，涉事的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和妇产科的主任被停职，榆林市卫计局责成医院即刻进行整改。来关注国际方面，在9月11号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虽然说英国即将退出了欧盟，但是伦敦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金融中心，较纽约的领先优势也在扩大。 黑的深夜，电话响起，没有睡的我才想是你，也许他伤了你的心，也许你怀疑他的情，却曾导致我们分离。多爱知己，在一时激情，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谁又真的了解自己？谁又真的问过自己？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谁又真的了解自己？谁又真的问过自己？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

鸿雁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唱遍大江南北的内蒙古歌曲，它用轻柔的诉说叩响了亿万人的心扉，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那当我们再一次听到清澈的嗓音下演绎的鸿雁时，不难产生共鸣。歌里也许有你的乡愁，他的乡愁，有你的成长，也有关于每个人对于家乡的记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鸿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根据最新发布的关于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职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从今后开始，本市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可以申领最低1000元、最高2000元的补贴，不失业也能够享受失业保险的待遇。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市教委规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式成为了市中小学以及幼儿园教师的必修课程。那在2020年之前，市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完成40个学时的学习。来关注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的企业整体的调薪幅度在近5年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2017年呢，也是首次的回升，整体的调薪率为7.4%，较2016年有0.5%的增幅。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呢，北京的空气质量将会转差，周三到周日的天空云量较多，周日有阵雨。受到弱气压场的影响，从周三的夜间开始，能见度呢是逐渐转差的趋势，容易出现一些雾气、霾等天气。在这里9.9也要提醒大家，因为空气不太好，易感人群应该注意防护。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创业，适合做企业家呢？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心里都会有疑惑。那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调查了至少有300个以上的企业家之后呢，发现好的企业家都会有很多的共性。那今天的九六九老板说，就跟你一起来谈一谈好的 CEO 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在我看来，好的 CEO 的标准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可能所有人的答案呢都是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见影所投射的。比如说乔布斯，其实现实中他是一个性格很独断的人，这也并不妨碍他带领着苹果成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但是如果要是换个人去学乔布斯的风格，那估计公司可能分分钟就垮掉了。孙子兵法对于统帅的要求是这样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各家的理解可能不同，不过大概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有智慧、有威信、有信用、有仁者之心，而且要有勇有谋、有纪律、有原则。但是经过大体的总结之后呢，以下几个特质是很多人认为好的 CEO 应该具备的素质。第一点就是强大的心智。心智呢，不是理智的智，而是志向的智，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强大的抗压能力。因为 CEO 是一切责任最终的承担者，他没有退路，而创业之路面对的是无尽的挑战以及竞争，所以强大的心智才是最重要的素质。真正的机会永远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所有人看到的机会呢，一定是红海。要冲向少数人才能看到的黑暗之处，所需要的就是能够忍受孤独和自信，以及承担失败的责任心，这也就是心智的体现。第二点要具备的就是理性了。人都是感性的，那将企业家和普通人区分开来，就是能否有足够的理性用于他的事业。这种表现呢，就是一般人在得到一个坏消息的时候，往往会沮丧、恐惧甚至后悔，有这样的负面情绪。而一个优秀的 CEO 在得知了坏消息之后，相信他10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够化解掉，然后去思考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除了以上的两点之外，第三点的特质就是魅力了。如果说金钱是商业的硬通货，那么魅力就是软通货。 CEO 的角色就是要统筹整个公司内外的资源，那有魅力的 CEO 就是魅力开道，极大的放大了一个杠杆的作用，用很小的投入去撬动极大的资源。第四点是时运。时势造英雄，时运也是影响一个 CEO 成败的重要因素。那在我看来，时运一方面是偶然，另一方面其实也有必然性。有些人你看着他轻轻松松的成功一次两次可能可以，但是如果总是如此，一定不是偶然的。除了强大的心智、理性、魅力以及时运之外，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身体。有一句俗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没有好的身体，哪来强大的心智？别的就更不用谈起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光身体而言就要求 CEO 是超人。而在老板说采访过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当中，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有规律，而且具有极其旺盛的精力和体力，这也就是自律的生活方式。最后想要说的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公式，按照公式做了就会成功。每一个好的 CEO，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起点是不同的，资源是不同的，性格也是不同的。我们可能很难去模仿别人，但是关键的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不断的进化。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成功也是如此。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您现在是听到的是经典969，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您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那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如果。 刷新微博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最近江苏南通的两名小伙子因为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接线板上没有拔，上班期间出租屋内竟然电源起火了，将整个屋子烧的是面目全非。生活里很多的朋友都有这种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在手机充电的过程当中呢，把手机拔掉了，但是充电线依然粘在充电板上。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时间久了呢，既容易导致充电器老化，又容易因为电线质量的问题引发短路、触电等意外的事故。那我想江苏南通的这两名小伙子所经历的这样一件事情，也给你敲响了一个警钟，下次千万也要记得不要再把充电线放在插线板上不拔掉咯。 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